请欣赏《梅花大鼓》《钗头凤》，作者李光，编曲赵学义、韩宝丽，表演者王哲，乐队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、陈倩、韩旭，请您欣赏。 相逢难以开言，赵世成一见此情心回忆，一旁失礼面带笑颜，陆游兄你们表兄表妹说着话，我前去观花柳荫前， thank you. 唐慧仙说罢下山跳然去，这路有乱下站，尽是头一山，他远望着桥头倩影难消失满桥。 感谢大家送来热情鼓励的掌声，继续为您带来一段二泉映月的片段。 两个民间 请欣赏河南坠子《宝玉哭黛玉》，演唱者张凯，乐队伴奏王瑞英、张桂云、陈倩。小鸟儿玄鸣，又悲又哀呀。

京城之下我也成情啊。我劝你保重保重多保重，你是有了好歹了不成，要是我一心我二，就是你这孩子是难，愿怕是梦，家宝玉口里口外把亲戚的字卷送茶到房中，这就是宝玉他的云天明，舍不得潘飞燕海一转痴情。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《遣晴雯》，演唱者王丽，乐队伴奏戴玉民、刘小凯、陈倩。 叫我这衣裳将 树林下盈盈潮 看不很清，有个丫鬟小金把水蛇腰，眉眼像你的林妹妹，正骂人摇摇摆摆在那里发疯，令人可恨那个张光耀，在太太的跟前不下问明，到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记，想必是丫鬟请问那个小妖精，婆子说何不换来太太认认，并不是奴才撒谎把您大蒙。夫人点头微含笑，他是忙还清本人分明，小丫鬟答应了一声出房去，他不如一哄那小园主，不多一时把晴雯唤到，来到了夫人跟前把身停，家人见夫妇丫鬟在两旁里，这晴雯连忙上前问安宁，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，上次骂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山惨淡，朱唇把点粉面中平，乌云翻散，心眸乍醒，体态娇柔若不迎风，站在尘亭亭一树临风里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，仙子的美容，王夫人貌去天生是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捧心的狮子和那大金斧重生，倾国锦囊已倾城。修当我 气难生，你回去宝玉的跟前休要讲话，不劳你暗地穿梭混成牢，你给我老师师爷蹲在怡红院，过两天我再请你去登城。夫人越说心越恼，这位佳人听罢面飞红，也摸不着这一些话儿从大河处理去啊。你也呆呆